謝佢哋。繼續。 月日湊著美女，她推動一切節奏。那跳躍著鼓聲，著波中翻飛的跳抖。熱鬧地著説笑，歡欣正到空氣滲透。心進會不心進，血液流。日面上吻我，但好像火舌点着我。那刺眼的色彩，像鲜花水果跟美酒。热辣辣的跳舞，将欢乐感觉变着我。你说爱得忠心，就下马够。爱这满不光阴，这刻你莫不是好。微微情话未尽，要放开一切再逗留。这最美的一刻，你可快乐地承受。你看每朵鲜花，含情地风里。香出口袋，心已快乐透。玩得轻不热烈，求你乖乖地不要走。今天怎不会再回头？若失去再没有，找紧看住现在，是你以后。留住你，留住你，难放手，难放手。无人爱我，无人爱我，求永久。 留住你，留住你，难放手。